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萌，今天的冬奥化专列继续由我来陪伴大家。很多人儿时的快乐时光呢，其实都是和冰和雪有关的，那段曾经可以在冰上撒野的日子也成为他们一生当中难忘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我们的同行。王静的冰鞋是在他大一的第一个冬天买的，黑龙牌，白色，花样刀。决定购买之前，去离中国人民大学不远的海淀文体商店看了两回。115块钱的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不算是一个小数字。在当时，用这么多钱买一双使用率其实并不高的冰鞋，堪称异类。但是王静在拿到冰鞋时，暗喜就涌向心头了。那个周末，他就跑到北大的未名湖的冰面上剪彩新鞋。王静是从初中开始接触滑冰的，北京有不少露天冰场，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什刹海的前海和北大燕园的未名湖。什刹海的滑冰历史悠久，著名作家王蒙青年时期便时常在这里滑冰。根据他的小说《青春万岁》拍摄的同名电影里，50年代大学生们在这里滑冰，火热的生活，飞扬的青春，给王静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到了80年代，来这里滑冰的年轻人依然是蜂拥而至，周末甚至晚场都摩肩接踵，其火爆程度类似当时风靡的舞厅。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心目当中的殿堂，也因此什刹海在王静并不丰富的滑冰史上成为符号性的存在。闻着书香，伴着塔影，在阳光下滑行的日子已经远去了。如今王静作为一名报道北京冬奥会的媒体人，继续着他的冰雪故事。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集中发布了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本次发布的国家标准紧紧围绕儿童冬奥会相关领域，发挥标准为民、标准护苗的作用，推动冰雪运动，助力冬奥。在冬奥会相关领域，仿真冰场通用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案国家标准，对满足冰上运动功能、保障运动者安全以及安装规范性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有利于全民健身冰雪运动的可持续开展。冰雪运动场所用安全标志国家标准，通过安全标志的形式将冰雪运动场所中的风险信息图形化，以利于风险信息的迅速传达和信息识别，为危险性较高的冰雪运动提供安全保障。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国家标准将提升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在冬奥会期间将为公众较为聚集的宾馆、饭店、客运车站、候车室、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等场所提供消防安全管理规范，防止火灾发生，减少火灾危害，保证冬奥会的顺利举办。志愿服务组织基本规范国家标准将极大地促进志愿者在组织化保障和专业化支持之下更加规范有序地服务社会，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做出积极贡献。5月29号，2021年甘肃省青少年陆地冰壶锦标赛在嘉峪关市综合馆闭幕，比赛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甘肃省兰州、嘉峪关、酒泉、张掖、定西、临夏等六支代表队约100名运动员参加。首场比赛由男子 A 组嘉峪关男队和酒泉男队、男子 B 组定西男队和临夏州男队同时开展。经过3天的比拼，兰州市代表队获得了男子组第一名和女子组第三名，定西市代表队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和男子组第二，张掖市代表队获得了女子组第二和男子组第三，嘉峪关市代表队则获得了男子组第四。这次甘肃省青少年陆地冰壶锦标赛的举办也是甘肃省全面推广该项运动的重要举措。主办方希望通过比赛进一步推动全省陆地冰壶运动发展，培养青少年对这个项目运动的兴趣。目前北京市级冰雪特色学校总数达到了200所，上冰上雪中小学生达到了84万，组建市级青少年冰球队5支，滑雪队1支，区级冬季项目运动队达到了126支，体育强则中国强。北京冬奥会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作为北京冬奥组委驻地、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和国家冬训中心的承载区，北京市石景山区已经建成了19所区级冰雪运动特色校、8所市级冰雪运动特色校和10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那么石景山区在促进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这会儿就来听一听本台记者沈彤对石景山教委副主任孟驰进行的采访。 石景山区是以冰雪运动教育升级转型为导向，来大力推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咱们教委在这个教育升级转型是怎么做的？ 到去年为止，我们已经实现了3%的这个目标，也就是中小学生100%都有上冰体验，然后体育教师、舞蹈教师100%呢都完成了冰上技能的一个培训，还有呢冬奥知识100%进校园，这一步骤呢我们都已经完成了。而且呢现在我们组建了20多支校园的冰雪运动队伍，这里面像花样滑冰啊，还有冰壶、冰球、冬季两项等等都有。我们也是想呢从几个方面发力，一个呢就是我们就从冰雪的一些赛事还有活动的组织方面，像我们已经连续2届中小学生的冬季运动会举办了2届了，而且我们像今年呢又增设了一些项目。这个项目呢比如说像旱地滑雪还有轮滑，为什么有这个项目呢？就我们就是想通过这种增加这样的旱地项目，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参与进来，然后也实现这种轮转冰，让孩子们就是前期有一个基础之后啊，很快的能够转到冰上运动上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扩大范围，这也是我们一个特色。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想借时借力，跟像首钢不有训练场地吗，我们也定期呢组织学生去里面跟这个国家队的运动员做一些交流，然后参与他们的一些这种互动性的一些比赛，就是想利用冬奥组委还有首钢园的这个功能，然后呢我们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参与冰雪运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跟中国滑冰协会合作，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从7个方面签了一个协议，包括教师的师资培训方面，包括呢给我们学校做的这个学生的体教融合的那种滑冰培训指导方面，一共7个方面。现在呢特别是在体育教师的培训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目前全区有204个体育老师都完成了初级滑冰指导员的培训学习，也完成了考试，现在有186个老师已经获得了初级指导员的这个证书，然后我们下一步还有145个老师也即将学习这种中级和高级的课程，还有滑冰裁判员的课程。这样的话呢接受培训的老师他们就有资格来指导学生，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广泛的开展冰上运动了。 所以呢，也是师资先行为普及来奠定一个基础。 您刚才提到那个师资先行，好像就是咱们这两年依托咱这个北京冬奥组委的驻地，还有这个滑雪大跳台， 嗯， 和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冬泳中心的训练基地吧， 嗯， 咱们这个成绩比较斐然吧，说已经建成了19个冰雪运动特色学校，8所市级的学校， 嗯， 10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您给介绍一下，这是它是有什么标准吗？这个成果？ 嗯，这几年取得的成果，它是其实是国家级的啊，北京市也是国家级的有一个冰雪特色校，这些冰雪特色校的孩子们参与冰雪运动的这个范围比较广。然后呢，我们这两年呢，包括我们启迪的冰上中心，还有我们学校的这些场所，有的学校它可能没有冰啊，但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就是这种操场啊，采用这种旱地的方式来模拟的方式，也都在学习。你像我们电长路小学，它是被咱们体育总局冬运中心授予这个冰雪运动推广示范单位，这也是全国性的，等于学校里每一个孩子都参与这个冰雪运动了，至少他都有一项这个冰雪运动技能。然后电长路小学我们还给他做了一个，我们跟社区一起哈，给他也建立了一个冰壶的一个真冰场地啊，也便于孩子们呢在校园内就可以有这种冰壶的体验。所以呢，就是这些示范学校他们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这些示范学校的老师都能够带领着�孩子们，就是在课后3:30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啊，领着孩子们比如说去各种冰场去参加训练。然后我们也跟这个学校也给他们一些经费的支持，我们区里面体育局也拨了一些经费，这样的话我们学校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去这个冰场，然后呢就培训。 那咱们全区这中小学生大概有多少人，就是每周或者每天都能从事那个冰雪运动呢？ 中小学生有没有3万多人？3万多人呢，现在我们这些冰雪特色校的学生基本上都100%的参与了这种冰雪运动。他可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到比如说那个冰场上去训练，有一部分孩子他有一些特长，特别喜爱这个冰上运动，他可能就是参与的多一些。有一些呢是在课堂上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常识，但是也有一些体验的。基本上我们现在保证就是每周有一节体育课或者是一节课外活动有冰雪运动的相关内容。 那您刚才提到电长路小学他们做了一个真冰的场地，咱们石景山区其他的中小学，咱们在这个硬件方面有什么提升吗？ 现在呢，像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利用他们那个楼顶上的一个空间也做了一个仿真冰场。然后呢，最近呢我们做了8个仿真冰场给学校，基本上保证我们就是8个教育集团每个集团内都有一所学校有一个仿真冰场了。现在就在实施阶段，很快就会铺装完毕，大概就是3月份开学之前就能够到位了。然后我们现在呢预计在北大附中的南边的一个操场要做一个标准的一个真冰的场地，因为区里面也很支持我们这个学校的这种体育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冰上运动啊，冰雪运动进校园，它硬件设施肯定是它是一个基础啊，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们上冰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利的条件。后期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学校有需求的我们能满足的尽量满足，只要学校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愿望，然后呢如果能建仿真冰的话我们就可以建仿真冰。真冰的话可能当然运行成本要高一些，我们也会考虑统筹考虑，如果全区有一个冰场，还有这个我们的启迪的那个冰场也2块冰，八大处香山脚下那边也就有一个，我们也要充分的利用周边的这些区里面的一些其他资源，把这些资源都能够充分利用。然后如果学校他们日常的训练要保证还要需要这些冰面的话，我们也会全力以赴的支持学校。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冰雪综合体已经建成或即将建成，这也让喜欢冰雪运动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不再局限于只有在冬天才能参与冰雪运动。位于南京市江北区的启迪科技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近日公布，文件指出该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颁发此证，这也意味着启迪冰雪科技城的建设打通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南京江北核心区也将新增重量级冰雪商业综合体。据了解，启迪冰雪科技城项目共分2个地块，西侧地块主要是办公楼，东侧地块主要为冰雪世界和商业综合体。项目紧邻长江隧道出口以及地铁10号线临江站，位于江北核心区的黄金位置，具体位置于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南至浦口大道，北至镇南河路， 东至横江大道，西至普滨路，主要建设内容为科研办公、冰雪馆综合体、公寓、商业、配套用房、地下车库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目前该项目正在建设当中。五月上旬，融创长江未来城项目签约仪式于南通滨江会议中心举行。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和融创中国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本次签约的融创长江未来城项目包括冰雪娱乐综合体、一站式度假酒店、欢乐小镇以及国际高端度假公寓等配套，寓意打造一个世界级一流的文旅空间。长江未来城项目依托滨江核心自然资源，聚焦时尚、科技、娱乐等元素，将重点建设世界级冰雪娱乐综合体、一站式度假酒店、欢乐小镇、国际高端度假公寓等主要项目设施。其中一站式度假酒店包含了国际品牌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当代艺术中心、室内水乐馆、温泉乐园、儿童乐园等规划，满足各类家庭人群的全系旅游需求。2021年新疆伊犁州特色地产品展销会近日举办，开幕当天，伊宁市政府与中澳冰雪体育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签订了中澳苹果冰雪体育公园建设项目，成为展销会首日单个签约金额最大的项目。据了解，该建设项目目前包括了室内滑雪馆、短道速滑馆、冰球训练馆、综合训练馆、苹果博物馆等业态。据了解，中澳苹果冰雪体育公园是伊宁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计划由伊宁市苹果公园改造而成。建设项目包括了室内滑雪馆、短道速滑馆、冰球训练馆、综合训练馆、苹果博物馆等等。项目完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基本配套功能，丰富市民业余生活，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发展全民健身事业。据介绍，今年十月份三个场馆将落成，整个工程预计两年之内全部完工。苹果公园是全国乃至亚洲比较大的冰雪体育公园，项目落成之后，计划每年承接20多场全国冰雪体育赛事。为了扩大对夏季冰雪运动的宣传，中澳冰雪体育发展北京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还专门在丝路之光旅游小镇建了200平方米的微型夏季冰场，让游客充分感受新疆大冰雪文化。2007年世锦赛自由滑比赛结束之后，赵宏博浪漫的单膝跪地向申雪求婚，成就了这对花样滑冰伉俪的美好姻缘。温哥华冬奥会的花样滑冰的金牌是他们俩早就计划好给对方的最好礼物。那今天我们就来重温申雪赵宏博的冰上传奇。 考考冷知识，给冬奥加加温。 烧烤店里慕名而来，专门来吃冰雪主题菜，还有交流冬奥会知识的顾客越来越多了。冰哥与晶晶备受鼓舞，更加有干劲儿了。可是晶晶好像遇到了难题。 哎呀，太难了，这个怎么搞呀？ 哎呀，这好什么呢？这什么事儿难倒我们的啊？小闪电晶晶啊， 兵哥啊，灭小闪电呀，我当不了了啦，连个汤都包不好。 你好好说话，你这说话怎么还广东腔了呀？ 我心想，能模仿模仿广东阿姨的口音，我就也能包好这老火靓汤了。谁知道？ 嗨，你别净整着歪门邪道的，我尝尝，我尝尝。哎呀，是有点淡，还有点腥。哎呀，没事，你接着包吧，熟能生巧吗？ 哎呀，我都快绝望了，煮了好几锅了，就是煮不好。哎，你说学个东西怎么这么难呀？ 你煮了好几锅了，你这浪费了我多少食材呀？哎，我这儿都没心疼啊，没心疼。我还没心疼呢，你怎么先消极上了？不是，我得给你好好煲个汤了。 嗯， 叫我煲汤呀。 我给你煲啊，心灵鸡汤。 得，那您煲着，我喝着，您说着，我听着。 哎，就说你们家申雪、赵洪博啊， 嗨，跟这些家人比，我更差劲儿了。 不是，你人家怎么变成这么优秀的？那还不是练出来的吗？ 啊， 哎，人申雪跟赵洪博在淡出比赛两年多的情况下，哎，重新参赛，还能以200.97的高分啊，获得中国大奖赛的金牌。你说人家这淡出赛场的时间里，那肯定都是在坚持煲汤啊。 嗯嗯嗯， 哎，不是不是，坚持训练呐。 嗯，要想夺冠，坚持训练。 哎， 嗯，想煲好汤，坚持煲汤。 这就对了嘛啊！要不是这种顽强拼搏、坚持不懈的精神，申雪、赵洪博那怎么能拿下温哥华冬奥会的金牌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对花滑名将庞青、佟健，那届冬奥会人家也是拿下了银牌，咱们这中国健儿那可真是摘金夺银呢。 我的天哪，这样的好成绩以前咱们中国花滑选手可是没有的吧。 哎呦，绝对第一次啊。哎，那次摘金夺银可是把咱们中国的冰雪运动啊拉向新的辉煌啊。 哎呀，一个字牛。这两对儿啊可真牛。 你看这下不丧了吧。 嗯，不丧了。 有干劲儿了。 有干劲儿了。 我这心灵鸡汤煲的怎么样 啊？那是煲的相当好呀。不过 不过什么呀？ 不过呀，是因为你这煲汤的原材料全是金牌品质呀。 嘿，那是。哎，不过我这大厨那也功不可没吧。 棒棒的。嗯，像小雪、洪博一样棒。 哎呦呵，那我可不敢当，人家那可是金牌 CP 呀。 啊 哦，对，我还想跟您说来着，我觉得他们俩最后走进婚姻的殿堂简直是太完美了。 嗯， 强者和强者的联合在冰面上比翼双飞呀。 哎呦，那可真是啊，比翼双飞。比翼双飞。哎，飞得好呀，晶晶。 啊，什么呀？ 冰雪比翼双双飞呀。新的冰雪主题菜诞生了。 哦，赞呀。哎，可以可以，这主料一定是鸡翅对不？ 靠谱啊。哎，可是怎么进行冰雪化包装，这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 嗯，琢磨。哎，我也在琢磨琢磨怎么煲好这个汤。 好，一起期待这道冰雪比翼双双飞。冰雪烧烤店考考冷知识，声音出演王浩、微雨，咱们下次见。 责任编辑梁博，主持人夏萌，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信息服务，温暖相伴。 受热带低压烟花外围云系影响，目前北京市处于雷电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北京有中到大雨，雨量分布东多西少。 北京交通部门建议市民雨天非必要尽量减少出行，尽量减少或避免前往山区旅行。出行行程中如果遭遇暴雨，要尽快寻找稳固的高地、地势较高的广场等区域躲避，不要在低洼区域躲雨和避险。当遇有积水路段和被洪水围困时，不要盲目涉水通行。北京有下凹式立交桥122个，基本每个区每条环路都有。如果市民驾车，尽量绕行，如果绕不开或者突遇大水，赶快弃车逃离，不要待在车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